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三集上。那一夜张飞喝醉了酒， 董卓死了以后，汉献帝以及长安落入了董卓手下的四个军阀的手中，各路诸侯啊，眼见天下情势大乱，纷纷的各占山头，抢夺地盘。 杀杀！ 这诸侯当中啊，曹操啊，凭着他的实力，先后讨伐了黄巾贼的余党，也就是所谓的青州军 A 三军。 曹大人万岁，曹大人万岁。 好厉害呀，曹操啊，不但这个讨伐这个黄巾贼余党很顺利，他接连又击败了袁术的部队，拥有了兖州这块根据地。 他不但拥有了兖州，曹操他还当上了兖州的州牧哦。 当了州牧之后啊，曹操就打算啊，把他退休在徐州安阳的爸爸曹嵩接回来兖州安阳， 蛮孝顺的嘛。 是啊，可是啊，没有想到徐州州长啊，陶谦派出来的安全特勤小组的组长张凯啊，临时建材起义 啊，官兵自己就变成了强盗。 是啊，就在护送曹爸爸回兖州的路上啊，张凯杀死了他们全家100多口人。这个张凯带着上百车的金银财宝，匆匆忙忙的逃狱。 哎呦，杀了人还抢人家的钱，哇！曹操实在是被张凯这一批人气的是立刻就点起了大军，而且命令全部的军队都穿上了白色的丧服。 哎呦， 军队的前方竖立了两面旗子，上面大大的写着“报仇雪恨”四个字。这一股大军往徐州杀去，他们大军所到之处，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男女老弱，只要是看到人就杀，一共屠杀了10几万的徐州的老百姓。 哎呦，曹操怎么这么疯狂啊？ 曹操真的是在气头上杀到眼睛都红了，完全失去了理性。他命令人把杀死以后的尸体全部都丢到了泗水这条河里面。 哎呦， 这泗水可比淡水河还要宽哦，所以这个泗水里面啊，哀鸿遍野，尸体发臭，河水都被染成了红色。 天， 这死亡的人数不断的增加，最后尸体竟然多到把整条泗水弄得水都堵塞起来，都不通了。 哇，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嘛！ 曹操他使用这一种恐怖大屠杀的手段，真的是把徐州的刺史陶谦给吓坏了。 怕死了， 怕成这个样子了。这个陶谦哦，好内疚哦，就哭起来了。他说：“啊，我这样子用张凯这种烂人来当保镖，用人私当，是我害得老百姓无辜被大屠杀。我现在干脆就把我自己绑起来，送去给曹操赔罪，让他直接砍我一个人的头就好了。” 是啊，老百姓这么惨，我也不想活了。 是这样子，也许曹操会发泄了他的心头之恨，接下来就不会再杀徐州的老百姓了吧。 哎，等一下，这徐州的首席谋士啊，糜竺，他立刻跑出来阻止陶谦。 哦， 糜竺说，哎，我们一定要谴责曹操这种恐怖暴力。 嗯，对，我们去联合国告他。 没错，如果这么容易啊就姑息了这个曹操啊，将来啊他一定更加变本加厉。我有个好办法。 有办法赶快说啊。 我们不是有个邻居叫孔融吗？ 孔融。 是啊，孔融，孔融让梨的孔融。他就住在我们的北边啊，当北海太守嘛。 哦，孔融人称 孔北海。 没错，这孔融啊就住在隔壁。 嗯， 你想啊，如果曹操把我们并吞了， 并吞了， 哎，下一个就轮到孔融的，哎， 哦， 这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嘛。 嗯， 不如啊，我冲出去啊，去请孔融一起来帮我们消灭曹操。 自告奋勇的米竺，他一马当先就冲进了邻居北海太守孔融的城子里面。米竺一冲进去之后，就立刻了解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实在是太天真烂漫了。 怎么了？ 太烂了。米竺向孔融讨救兵，孔融一听完这一番说明之后，他立刻就讲了，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嘛，让我写一封信去给曹操解释解释就好了。 哎呦，写信能解决，曹天自己写就好了，何必劳动孔融他老人家呢？ 大家都不了解孔融孔北海是一个文弱的书生，叫他带兵去打仗简直是要他的老命啊。 哦， 孔融他一向就相信知识比刀剑更有力量。 哎呦，那是人家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话。 培根那不是火腿吗？ 哎呦，我还气死哎！这个时候啊，曹操根本已经啊失去理性了，他管他是汉堡培根还是气死。这米竺一想啊，哎，好吧，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你要写信那就赶快写吧。 说到写信，孔融当然就信心十足，他提起笔来刚写了一个开头，还没有往下写。 哎，又怎么啦？ 又怎么啦？他还没有往下写，他自己就发现他整个城池已经被数万黄金贼的余党给包围了。 啊，泥菩萨过江，他自己都自身难保啊。 啊，这个孔融啊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旷世巨作都还没有开始写，又有人来包围我。米竺先生，我看你先要去找人来救我。 哎呦， 这样子我才能够接下来呢跟你一起去救徐州 啊。哎，如果啊你到医院去请医生治你的病，结果看见医生在走廊上大喊救命，你一定觉得非常荒谬。 太荒谬了，米竺他跑来求救，结果发现孔融在喊救命。 这米竺啊和孔融商量的结果啊，只好呢再去找邻居。 还有邻居？ 邻居的邻居就是平原相刘备。 哦，刘备住在附近啊。 自从啊讨董卓联盟解散之后啊，刘备从平原县令升为平原太守。这官位虽然不大，不过呢刘关张三兄弟过去斩杀华雄，大战吕布的光荣记录啊，从出道以来啊没有任何败绩，这招牌可响亮， 响当当。 他们啊收到这孔融寄来的求救信啊，这个刘备看了信之后呢讲了一句名言。 他有名言？ 是，刘备就说，孔北海一知世间有刘备爷。 哦，孔融他也知道我刘备就是他的爷爷。 什么嘛。哦，他的意思是说，哦，难道孔融也知道世界上有我刘备这号人物吗？ 哦，他很高兴啊。 对啊，刘备觉得非常的惊喜耶。这孔融啊从小就有神童的名号，一直是艺文界的 superstar。 刘备啊觉得自己啊只是小咖，哇，没有想到孔融竟然认识我， 认识我， 这种一股知遇之恩啊涌上刘备的心头，所以呢刘备立刻率领全城3000人马冲向北海，杀退土匪 啊。这样也能打败黄金贼啊？ 对啊，所以说他们很厉害啊。他们又趁着这个气势啊一路杀奔徐州，冲进被曹操团团围住的徐州城。 曹谦啊本来在那边左盼右盼，就盼望着孔融来救自己，没有想到到城头上一看啊，诶， 是刘备跑来了，这下陶谦喜出望外。 对啊，都嘛赶快啊，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好猫，刘备也是一条好猫。所以呢，徐州刺史陶谦决定啊，暂时不要管外面的这个兵马，就立刻大宴宾客招待这个刘备。酒足饭饱之后呢， 表演歌舞。 哪有那么没水准，陶谦啊把徐州刺史的印信拿了出来。 哎呦，干嘛？ 当场就对所有的客人说，刘先生，你是汉室宗亲，我呢已经老迈无能了，不如我们就这样吧，我这个州长的位置让给刘备你来做。 哎呦，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人，我是来救灾的，你要让我当州长？ 刘备也觉得很奇怪，他就说了，陶先生，难道你怀疑我刘备是来抢你的地盘的吗？我现在就可以对天发誓，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的两个弟弟就不得好死了。 什么弟弟不得好死？ 可是这个陶谦啊依然是非常的坚持，那刘备只好是再三推让。 哎，奇怪咯，这陶谦这么有诚意，这刘备为什么不直接就接受了呢？ 陶谦这种行为违反了人类自私的本能。 是啊， 刘备研究的结果，觉得这个陶谦恐怕不是真的要让出徐州来，所以刘备才赶快发下这种死弟弟的毒誓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哦，我懂了。这就好比啊，如果你的老婆告诉你说，我已老迈无能，如果你在外面看上了漂亮的美眉，干脆就把她娶回来当姨太太，取代我的位置好了。哇，这个时候啊就是要求你效忠咯。 你学得很快。 对，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学刘备，赶快跪下来说，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真的这样，我的两个兄弟就不得好死。 这的确是一个学以致用的范本。跑出去找救兵的徐州谋士米竺看着刘备和陶谦这两个人啊，也不管外面有重重的包围，在那边表演你推我让没完没了，只好插进来提醒这两个人说，嘿，外面曹操的事情要不要先解决一下呢？ 是啊， 如果我们都被杀掉的话，你们就不用再让来让去啦。 对啊，万一打输了，曹操攻进城来要砍人头，我看你们两个还是在让来让去哦。刘兄你先来。 不不不，曹兄你先上。 哎呦，这样好奇怪哦。 不要再让来让去了，赶快想办法解决曹操的问题。 对，赶快调兵遣将击退曹操才对啊。 刘备呢就想一想 啊，还想啊， 他说，以我刘某人对于曹操的认识， 怎么样呢？ 让我来写一封信吧。 写信啊，怎么大家都是这一招？ 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呀，没有人想跟曹操打仗，只好让刘备还是提笔写信咯。这封信一写，送到了曹操那边去之后，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哦， 隔天早上，陶谦起床一看，发现曹操真的把他那两面报仇雪恨的旗子卷起来，全部的大军都回家了。 啊，这曹操收到信啊立刻退兵。哇，这陶谦啊对刘备简直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啊。 偶像偶像。 哇，上次是关羽斩华雄当偶像，这次啊总算轮到刘备当偶像了。 哎呦， 哦，这陶谦啊蹦蹦蹦跑回去拿印信啊，又要把这个徐州再让给刘备。 还要让给刘备，这已经是第二次表演了耶。 这刘备啊很坚持自己呢是仁义之人，不能收受这个徐州，所以呢又再三辞退。 再三辞退啊，哎呦，要客气就客气两次也很够啦，要客气三次这会不会太虚假啊？ 这陶谦啊听到刘备一再的说仁义，立刻呢就哭了。 啊， 陶谦说，你那么多仁义，对我一点都没有意义。 有押韵呢。 是啊，后面还有 哦， 就算我是个屁，也不能就这样把我抛弃。 这什么废话，屁又不是要留起来当礼物，当然要赶快抛弃啊。 哎呀，人家谦虚嘛，所以才叫做陶谦 啊我看不是谦虚， 我看这个陶谦根本就是很害怕刘备写完这封信就赶快一走了之，这样子的话到时候大野狼曹操又要回来屠杀徐州啊。 这刘备啊，既不愿意接受州长这个位置啊，又不好意思拒绝这个陶谦，所以呢只好答应他暂时去驻守在徐州的前线小沛，来替徐州看门。 这刘备去了小沛之后呢，徐州刺史陶谦他又偷偷的拿出刘备写给曹操那一封信的影印本看了又看，他实在是研究不出来这刘备的文笔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怎么想都想不通曹操他到底为什么退兵了。 有句名言说得好、 哦、 就算你赢得了全世界， 赢得了全世界， 但是失去了自己， 失去了自己， 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跟我们的故事有什么关系的？ 哎，当然有 啊， 啊，你要知道哦，这曹操啊不是因为刘备的信而退兵， 不是吗？ 他不得不退兵的理由啊、实在是因为啊他的根据地兖州出了问题。 出什么问题？ 兖州啊发生叛变 了、 只剩下三个小城镇还没有沦陷，其他的地方啊通通落入了吕布以及曹操手下叛将的手里。 哦，怪不得曹操就顾不了徐州，只好连夜赶回大后方面去收拾残局。 哎，不过很奇怪耶，这吕布呢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不记得了吗？董卓被吕布杀掉以后，这个长安就落入了董卓手底下四个西凉军阀的手中啊。他们四个人呢把吕布给打跑了，吕布啊只好带着董卓的人头去投奔袁术，又跑去投奔张扬、袁绍。可惜啊、他投奔这么多个人，可是因为吕布他自己过去的记录很差，杀掉了他所有的干爸爸还有所有的老板，所以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吕布。 哎呦，还真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吕布一路流浪流浪流浪，就流浪到兖州来了。 吕布流浪到兖州，听见啊这叛将的将领们的心声啊，他觉得有机可乘。 到处都在赶他走，只有这边的人似乎会需要他，会欢迎他。 哎，这吕布心里想，你曹操什么东西嘛， 啊 这刺董卓不成绕跑的瘪三。哎，我吕布可是杀死董卓的人哎。结果呢你曹操在当州长，哎呀那我吕布算什么呢？ 对呀、 这吕布啊越想越有道理。所以啊和这些叛将们啊就趁着曹操出门打仗的时候啊不费吹灰之力啊，哇就把整个兖州给攻占下来了。 这跟小偷有什么两样？ 哎，这是你自己的看法哦。吕布觉得啊，这是他替天下杀掉董卓应得的奖品。 其实啊，曹操和吕布这两个人早就有过节了。想当初曹操跑去刺杀董卓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吕布好死不死，突然牵马跑回来，害得这个曹操刺杀到一半啊，功败垂成。 哎，讨厌。 接下来呢曹操率领着诸侯去讨伐董卓，又在荥阳这个地方中了吕布的埋伏，差点连老命都送掉了。 哦，好讨厌。 现在曹操辛苦了半天包围住徐州，眼看着徐州就要被攻打下来了，没有想到后方竟然又出现了吕布这个大克星。 讨厌死了这块大破布。 这个煞星真的是害得曹操不但徐州没有得到，连兖州的老本都要赔光了。 哎，偷鸡不着还要蚀把米。 曹操这下又气又怕，只好率领着全部的军队赶回兖州来，就要表演他这一场绝地大反攻了。 曹操啊心浮气躁，急于收复失土。这个时候啊，吕布立刻设下计谋，安排了埋伏部队，把曹操啊团团围住。 吕布设下计谋？吕布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脑筋啊？ 哎，吕布现在可不一样了哦。 什么不一样？ 吕布啊，现在有一个新的军师，叫做陈宫。 陈宫？陈宫不是那一个放走了曹操的中牟县的县令吗？怎么会变成吕布的军师了？ 经过这个吕伯奢的事件之后啊，这陈宫啊十分痛恨曹操 哦， 所以啊他一听说吕布和曹操打仗啊，立刻自愿投效吕布，来替这个没有脑子的吕布想点子。 这个吕布啊得到了陈宫的帮助之后，果然真的变得比较有谋略的哈。问题就是曹操他根本就不知道吕布有军师啦，所以他还是很轻视吕布，就像往常一样只顾着对吕布的军队是冲锋陷阵啊。打来打去呢，突然就听到这个晚上打更用的这个梆子一声响。 什么事啊？ 叩一声响以后，所有的箭都像下雨一样往曹操身上射过来了。曹操最近打仗打得太顺手了，变得有点得意忘形啊。等他这下子被吕布给团团围住的时候，他才想到，糟糕，我实在是太急躁。他赶快就大叫了， 定是冲啊杀！ 他不是叫大家冲啊杀，他是大叫说，谁赶快来救我、 啊？太烂了吧！听到曹操大喊呐、有个叫做典韦的人，他拿着280斤的铁戟， 哦呦， 立刻啊飞马过来，对着他的老板曹操说：“ 主公别怕，我来救你。” 这么神气啊！ 哎，这个典韦啊是曹操在兖州新发现的人才 哦，新晋人才。 哎，讲起他过去的经历啊，吓死你！ 哦，吓死我啊！来啊！ 我告诉你啊，有一次啊，这夏侯惇呐、在山里面呢、就看见有个人追着老虎打，这老虎啊吓得活生生的跳河而去啊！我告诉你，这个人就叫典韦。 太夸张了！ 哇，这夏侯惇啊，觉得这种人才啊，当一辈子的猎人，专门追老虎，未免太可惜了。所以啊，特别把他发掘出来。 只见这个典韦啊，翻身下马，把他那两根铁戟插在地上，然后呢，他把风衣唰一打开，只见他风衣的两边挂满了10几根小型的铁戟。 哇，小马哥啊，整件衣服都是枪啊！ 四面八方不断的有敌军逼近典韦。你想典韦他只有一双眼睛啊，他一下又要看着曹操，要保护曹操，这个眼睛呢是看得了左边看不了右边，看得了前面看不了后面。 哎，那怎么办呢？ 典韦不害怕，他很英勇的告诉他身边的小兵说，你帮我看着，不管是哪一个方位，只要有人走到10步以内的距离，你就大喊一声。 哎呦，有最先进的雷达系统啊！ 这的确是新的作战概念哦。 哎，这些雷达通讯兵啊，都很配合哦。一有人靠近典韦10步之内啊，他们就大喊哦，目标一人东北方10步。哇，这典韦只顾着保护曹操啊，动都不动，他就说，别急，5步内再告诉我。 是。 过了一会儿啊，这敌人呢又更靠近了，小兵又喊着，目标一人东北方5步、4步、3步、2步、1步，发射。 哇，发射什么呀？ 哇，只要谁呀、一进入这个典韦的发射范围啊，他就把这个戟啊射出去，飞出去，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东南方。哇，真是太厉害了。 典韦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人肉做成的360度有雷达系统能够自动旋转发射的连发机，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吕布手底下这些军队哦，被这个21世纪的武器和作战方法吓得大喊大叫，四散奔逃啊！典韦这下很满意，翻身上马，接下来呢，把曹操一把也拉上马去，从这个包围的空隙当中，终于是杀出了一条血路，把曹操救走了。 曹操中了陈宫设下的埋伏啊，靠着典韦的保护，好不容易啊才捡回一条命。 哎， 这吕布啊好爽，他心里想，经过这一战啊，这曹操啊一定吓得魂飞魄散，暂时呢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对呀、赶快回去休息休息吧。 哎，可是啊，万万想不到 啊， 这吕布呢才一回到濮阳城， 曹操又打过来了， 他都不休息啊，第二波的攻击又来了。 吕布啊和陈宫啊一下就看穿了曹操那种俩拱哦，那种抓狂的心情。 曹操一定很急很急。 没有关系，你曹操很急，那我吕布呢，干脆呢就来个顺水推舟 哦。 他故意啊在濮阳城东门啊露出一个破绽，让曹操进攻杀进来。等这个曹操啊中计啊冲进濮阳城之后呢，吕布啊立刻命人啊四面城门都点起火来， 哇， 挡住所有的出路，来个瓮中捉鳖。 怎么老是这个公式呢？ 对，这公式是差不多哦，不过呢这一次啊把他围住的可是城墙，根本不怕你什么雷打扫描自动机关枪，我看典韦还有什么好办法。 曹操本来是自以为偷袭成功了，骑着马很英勇地冲进了濮阳城去，却发现四周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 怪怪的哦。 他的马又走了几步以后呢，他又警觉到啊又中埋伏了，正要大喊退兵退兵的时候，却听到一声炮响，接下来啊金鼓齐鸣，果然呢四面八方一共有八路人马包围了过来。 很快的这个曹操啊和他的人马在乱军之中啊就被冲散了。曹操啊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乱飞，窜来窜去呢却发现东西南北各方的城门啊早已经是熊熊的大火一片，进退不得。 这一下子惨了吧。 更糟糕的是啊曹操的大将啊乐进啊被火炮挡在城外，杀不进城内。 哎呦 只能在外面干着急。这李典啊也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怎么搞的？ 只剩下典韦一人。 又来了典韦。 红着双眼 哭哦。 不是哭了，是烟太呛 哦。 这典韦啊三进三出濮阳城寻找曹操。这典韦的头发胡须都烧焦了。 典韦烧焦了，可是吕布乐坏了。他看到曹操呢竟然又再度中了自己的计策，非常的得意啊。吕布他拿着方天画戟在濮阳城里面逛来逛去，只要看到曹操手底下的小兵，他就伸出他的方天画戟去敲这些人的头盔啊， 哐哐哐， 曹操在哪里呀， 哐哐哐， 曹操在哪里呀。哇，这些人被这个吕布一敲啊裤子都湿掉了。这个时候啊偏偏曹操自己却送上门来了，走到了这个吕布的对面，眼看啊是躲不过就要被吕布给逮住了。 哎呦，那该怎么办呢？ 曹操远远发现了吕布啊，要掉头跑是来不及，会被吕布立刻就认出来，只好硬着头皮啊往上冲。他低下头来用袖子把自己的脸给遮住， 求求你不认识我，求求你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在做法呀。这吕布呢拿着他的方天画戟真的也敲着曹操的头盔哦， 哐哐， 曹操在哪里呀？ 吕布神经病啊，曹操就在他眼前他还问 啊。曹操用袖子挡住脸了嘛，再加上这个吕布兴奋过度啊，见人就敲哦，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前面这个就是曹操。被他一敲啊，曹操三魂只敲下两魂而已哦。曹操很机警，赶快就指着前面说，前面那个人就是曹操啦。 这曹操从小骗人训练有素， 吕布还真的上当了。他就傻乎乎的跑到前面去追那个倒霉鬼，活生生的放过了曹操。 曹操啊惊魂甫定啊，总算被典韦找到。 又是典韦 护送着他啊，从东门像这个狮子跳火圈一样冲出了濮阳哦。临出城门之时啊，这个着火的横梁啊从半空中扎下来。哇，这一扎扎死了曹操的战马，也把这个曹操啊烧得三度烫伤， 可怜。 不过这尽管狼狈啊，总算这个曹操啊让这个典韦啊给救了出去。 曹操两次攻打吕布，两次都吃了败仗。他第二次又被典韦给救出去以后呢，手底下的人都以为曹操的心情这么恶劣一定要哭了，对不对呀？结果这个曹操啊竟然哇 干嘛曹操神经病发作了哦。 他不是神经病发作，他说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伟大的将军竟然会中吕布的计谋。 哎，不但中计，还中了两次。 中两次就不要提， 连营养那次也算三次哦。 还想，曹操的心里面想，既然要我中计，那我不如将计就计。 哎，什么将计就计啊？ 装死啊！ 哦， 曹操立刻就发布消息说，曹操因为过度灼伤死掉了。 哎，曹操干嘛装死啊？ 因为吕布只要听到曹操死掉的话呢，就一定会派兵来攻打曹操，那曹操就正好以逸待劳。 啊，还打仗啊？哇，这曹操简直是拼命三郎啊。 他都不累的耶。 嗯， 以前两次失败就是因为曹操太急躁，才会中了吕布跟陈宫的埋伏。这一次换成曹操自己将计就计，形势就可以把他逆转过来。只要吕布急躁一出兵的话，就会进了曹操所布置的陷阱。这样子啊，曹操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好的修理吕布了。 哦，原来如此哦。 嗯， 这吕布啊，相信曹操被烧死的谣言啊，哎，果然立刻出兵， 他也上当了。 哎，没想到啊，这部队才杀出阵去啊，就看到啊，嘿，曹操就在阵前。哎，这曹操不是死了吗？ 吕阿布，还我命来！ 曹操就把他的舌头伸长了，鬼出现了，好可怕，好可怕， 可怕你个头啦！这根本就是曹操的心理战 哦，用来打乱吕布军队的士气跟节奏啦。 嗯， 吕布的部队啊，被这么一吓，哇，一时之间啊，军心溃散，立刻被曹操修理的东倒西歪。哇，这吕布眼看大势已去啊，只好带着残余的部队啊，绕跑。 曹操总算是光复了兖州，可是毕竟还是让吕布和陈宫这两个家伙给逃跑了。曹操绝不肯这么善罢甘休啊！ 那怎么办呢？再追杀吧。 就是啊，曹操正要再度发兵的时候，他却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信？ 嗯， 刘备又写信呐？他的交笔友吗？ 这次不是刘备写信来，这一次啊，是皇帝写来的信。 嗯，哦，你不提呀，我差一点都忘记还有皇帝这件事 啊。 就是在长安那个汉献帝吗？ 当然是他，不然难道是你吗？曹操拆开了皇帝写来的这一封信，发现是汉献帝写来的求救信。 哦，求救信啊。哎，汉献帝不是被董卓的余党给挟持了吗？ 嗯， 难道就是那几个军阀要杀他啊？ 哎，也不是要杀他啦，只不过汉献帝的日子哦，一直就过得很不好，被这几个粗鲁的军阀夹持住，完全就没有了做皇帝的尊严。有一些忠臣看不下去了，就做了一个建议，要帮汉献帝想一条计谋。 这个计谋啊，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挑拨四个西凉军头之中的老二郭汜， 嗯， 跟老大李傕的情感， 挑拨他们， 让他们两个人起内讧，互相攻打，让他们彼此啊消耗战力，这样子呢，皇帝就有机会啊逃离他们的魔掌。 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计策，可是这老二跟老大两个人感情很好，有办法挑拨吗？ 两个兄弟啊，不好挑拨，没关系，那就从兄弟的太太们下手好了。这汉献帝啊，就请了这个老婆蒲皇后啊，约了老二郭汜的太太进宫打麻将。 做皇后的还要跟军阀的太太打麻将啊？ 哎呀，没办法，谁叫形势比人强呢？总得做做关系嘛。 好了好了，就打麻将吧。 这麻将啊，打到一半啊，这蒲皇后就把这个老二的郭汜的太太叫到旁边去，神秘兮兮的说：“ 郭太太， 哎， 我们感情这么好啊！ 哎呀， 姐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哦。 可是你先答应我，你不准生气哦。 啊，这样哦，哦，好啦，我不生气啦。嗯、 我告诉你哦、 嗯， 你先生啊， 啊 有那个，有那个、 啊，有什么啊？ 哎呀，他就是有外遇、 啊啊。有什么？你再说一遍。 哎，你答应我不要生气的、啊。 我不生气。 对呀、啊，对呀、啊。 你说郭斯这个王八蛋跟谁有外遇？ 天哪，你不是答应我不要生气的吗？ 我没有生气。 不要激动，你不要激动。我说。我告诉你哦， 快说！ 那一天啊， 嗯、 我看到你先生跟李太太， 哪个李太太？ 就是啊，老大李爵将军的老婆嘛。 那个丑八怪，那个垃圾， 我天哪， 奸货，那个王八蛋生的烂女人， 哎呀，不得了了，事情很严重哦。这郭氏的老婆啊，把他所知道的所有的脏话全部都骂了出来。 这个泼辣的郭太太一回到家里去以后啊，马上开始找丈夫外遇的证据。她越想越觉得皇后的话有道理啊，怪不得我丈夫每天晚上都不回家，一天到晚就往那个贱女人的家里面跑。 哎，人家郭氏啊是去李爵家谈国事嘛，郭太太。你这么猜忌实在是很糟糕哎！ 没办法，人一起疑心哦，什么都觉得很可疑啦。有一天啊，这郭太太就等到郭四下班回来，她看到郭四换了衣服又要出去啊，郭太太煮了一整桌的菜啊，她脸色马上就垮下来，说：“我就知道你这个酒鬼又要出去喝酒了，你爱喝酒，你喝死了我也不管。 哎呦， 可是老娘我就是不准你再去李爵他家。” 哎呦。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李爵他家？ 哼，郭太太就说了，你傻傻的哦，你都不知道死活。我听人家讲，那个李爵对你很不满，他想尽办法要把你给杀掉了。 安啦，这郭氏说 啊， 我们兄弟啊同生共死，不可能啦、啊、你这个是妇人之见。 妇人之见？我是妇人我就很贱吗？你说谁贱？哪里贱？ 我的天哪，我还倚天屠龙贱呢，哪来那么多贱啊？哇，那天啊两个人啊吵了一个晚上啊，没有想到啊郭太太死不放人。这李爵啊在家里啊等这个郭氏来喝酒，等了半天酒菜都凉了还等不到人。所以呢这李爵啊就派人去打听，好、哦、原来是夫妻吵架。所以李爵心里想，好吧，那吵完又已经肚子饿，那你不来吃没关系，干脆啊我这个大哥啊就把酒菜送过去，这够豪爽的吧。 李爵真的把酒菜送到郭四家里面去，酒菜送到的时候，郭四跟郭太太还在吵架。 哎呦， 郭太太把双手双脚都打开了，撑住了大门口，很激动的对着郭四说，郭四，他死没良心的，你要是要再出去，你除非先把我给杀掉。 实在是有够激动。哎，不过啊这个李爵把菜送过来了、嗯、这郭氏就有台阶可以下了。 哦， 他笑着就对郭太太说，好啦，现在人家菜送过来啦，我就在家里吃啊，这下你可称心如意了吧。 对啊，不准你出去嘛。郭太太呢一手就把这些菜踹过来，很哀怨的拿到厨房里面去热菜。 嗯， 越想啊他越不甘心，今天我非达到目的不可。 嗯， 他想来想去就拿出抽屉底下的老鼠药跟蟑螂药。 有干嘛？ 全部都丢到菜里面。 呦，他要谋杀他先生啊。 这个啊叫做自编自导自演。 什么自编自导自演啊？ 他把这个老鼠药蟑螂药都丢到菜里面去啊，就端到桌上去了。 嗯， 郭四一看到酒菜坐下来，立刻就准备要开始大吃大喝。 不可以啊， 郭太太赶快就把这个菜拿过来倒在地上，他就跟郭四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那个李爵要害死你啊，你这个菜啊要先给狗吃吃看才对嘛。 郭四啊才要争辩啊，就看到一只倒霉的狗跑过来吃那个倒在地上的菜，过了没多久当场口吐白沫，一只好好的狗变成死狗。 哇，这个悲惨的景象一出现啊，郭汜真的相信了，原来老大李傕真的是要下毒要害我啊。郭汜恍然大悟， 哇，这郭太太在旁边可偷笑了。 从此郭汜对李傕就心里面有了疙瘩。 嗯， 可是那个李傕很冤枉啊，背了一个黑锅，毫不知情。有一天，这老大李傕跟老二郭汜又在一起喝酒。老二郭汜喝完了酒，回到自己家去以后啊，肚子有点痛 啊，这一定是吃到不干净的食物了。 可是这个郭太太逮到这个机会，赶快就小题大做啊，在那边大叫说：“你中毒了，你中毒了！” 哎，我哪里会中毒啊？这郭汜说只不过是吃坏肚子啦，就休息一下就好了啦。 郭太太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放弃这个好机会？她立刻就对郭汜进行灌， 灌肠， 不是灌肠，他太太没有什么医学常识，直接给郭汜灌大便， 灌大便，哇，这灌大便当然是便宜又有效的催吐剂，不过这个事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医学界从来没人采用过。 郭汜啊，本来只是有一点肚子痛，被灌了大便以后，当然是呕吐不止啊， 嗯， 啊，这一呕吐，他也就相信了，原来肚子痛就是因为他的老大李傕真的在喝酒的时候偷偷下了毒药啊。 哎呀，这什么逻辑嘛，他不怪老婆竟怪老大。这郭汜说啊，我和李傕啊一起闯荡江湖，今天啊他无缘无故想害死我，哇，我若不先下手，早晚会死在李傕的手里 啊。 哇，郭汜这么一说啊，李傕听到消息也跟着破口大骂， 哇， 这两个没气质的人啊，竟然要这么一挑拨啊，哇，终于正式翻脸，开始打了起来。一个外遇的小小的谣言，竟然引发两个军队你死我活。 李傕跟郭汜中了皇帝的这个挑拨之计，果然正式翻脸了。他们两个人统帅着数万兵马，就在皇宫的前面混战。李傕派人用两辆车子去皇宫里面，把皇帝和皇后强压上车，带到军营里面来了。 哎呦，抢皇帝呀！ 嗯，李傕他因为跟过董卓做事情，所以知道一旦发生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抢皇帝。 哎呦，已经变成惯例了啊、哦！这可惜啊，老二啊，郭汜啊，晚了一步。他跑到皇宫一看，啊，皇帝不见了，只剩下文武百官在那边发呆。哇，这郭汜啊，一肚子火。他想说，既然李傕可以劫天子，那凭什么我就不能劫百官呢？ 这什么逻辑啦？ 李傕他劫皇帝就要跟天子跪啊， 嗯， 那老二我呢，劫文武百官，他们都要跪我， 自我陶醉哦。这两个人呢，一边是抢了皇帝，一边呢抢了文武百官，两边继续互相打来打去，将近两个月都没有打完呢、啊。打仗是非常消耗粮食的， 对啊， 这汉献帝啊被迫要住在军队里面，吃的都是稀饭啊馒头啊、 哎呦， 皇帝真的是受不了了，就派一个人去告诉李傕说，皇帝说他要吃三分熟的丁骨牛排。 丁骨牛排，哇，这皇帝还真大牌。 李傕听了以后差点要跳起来啊，他很不爽的说，打仗死那么多人还要吃牛排，你要吃人排就有，牛排是没有啦。 这皇帝啊本来还想要再多点一颗德国猪脚，没想到连牛排都没有。皇帝生气的说，这李傕实在是太过分了，明明晓得我爱吃又不给我吃，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我要去教训他。 不要去，福皇后立刻拉住了汉献帝，对汉献帝说，你不要怪李傕。 那怪谁呢？ 要怪只能怪我们的挑拨离间太成功了。 哈哈，成功也要怪啊。 情势至此， 臣妾又有一 计。还有一计啊，原来一计已经吓死人了，现在又要一计啊，拜托拜托拜托，这汉献帝啊开始收拾行李，他想说还是赶快溜吧，不要再想计谋了。 收拾行李，难道皇帝要翘头吗？ 翘头没什么稀奇啊，这汉献帝小时候就跟他的哥哥汉少帝被这个董卓逼得一起翘头到北邙山去过啊。 对对对， 翘头算什么呢？结果还不是一条好汉。 可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皇帝带头去翘头的哈。这身旁啊负责看守皇帝跟皇后的小兵就说了，皇帝这样翘头，李傕将军可能会不高兴哦。 嗯，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啊。汉献帝啊不太开心的说，这不是翘头啦， 这不是翘头是什么呢？ 朕心情不好，这叫做去郊游。 可是 什么？朕不能去郊游吗？ 小兵拦阻不成，活生生的就看着皇帝带着皇后又带了一大群的随从大摇大摆去郊游。这小兵啊无可奈何，只好赶快跑去通告正在忙着打仗的李傕。 汉献帝啊实在也未免太随性了哦。不过这个皇帝要郊游的这个消息很快就流传开来，这汉献帝一郊游啊就好像羊入虎口 哦。 当时啊随便一个阿猫阿狗的军头强盗起码也都有上千的部队。哇，现在皇帝跑出来郊游，大家各怀鬼胎，都要找机会啊赶快把这个汉献帝据为己有。 想要把汉献帝据为己有的人当中啊当然包括了老二郭汜，因为郭汜手边已经劫持了文武百官了，可惜就缺一个皇帝啊。他现在听说皇帝要郊游，一定会经过自己的管区，赶快就下令所有守关口的军士要拦住可疑的车驾。这个皇帝呀、大摇大摆的去郊游，果然就经过了郭汜的管区哦。郭汜手底下这个阿兵哥也不管来的是谁呀、在那边摆派头，很神气的就大喊一声，来者何人啊。 哎呦，这护驾的大官啊看到拦住车驾的这个阿兵哥啊、长得就是个土包子，他想说这土包子啊一定没有见过什么大场面，所以呢他就卯足了劲用更大的声音啊威吓他。他就说了，皇上在此，哎呦你说话的份，你什么单位给我报学号。说着、拿出一本纠察簿要这个登记下来。 这个阿兵哥啊一看到这个排场有几分害怕，态度呢赶快就转变了180度。这个小兵虽然还是很努力的要装派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讲话变得结结巴巴的。他就说，我奉命在这边抓奸细，如果真的是皇帝的话，我要看一眼我。 踩你个头啦，踩。哇，这皇帝有点不耐烦，等他说完了、都天黑了，所以汉献帝呢就轻轻的掀开了车子的帘幕，他故意做很温和的样子说，我是皇帝，我想去郊游，请问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吗？所有的阿兵哥啊都吓得退到路旁让出路来，他们全部都跪在地上连呼万岁。哇，只好让车驾过去了。 啊，郭汜一接到报告大发脾气，把那个无辜的结结巴巴的阿兵哥给杀了。 哎呦， 接下来呢他立刻派人追了过来。这皇帝的车驾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这一关，走了没有几步路，后面呢就响起了哨子的声音啊， 逼不要跑逼。 护驾的人赶快回过头来一看，竟然是郭汜的旗号。哇， 哇，大家吓得赶快把皇帝的车子越推越快啊！这个本来应该是至尊无上的皇帝，现在沦落的像个小偷一样的被警察逼追着跑啊！ 这皇帝一边逃啊，出现了两个自愿出来保护他们的这个将军跟忠臣 哦。 这个将军啊，就是杨凤将军。 是 杨凤啊，其实是老大李傕的手下。 嗯， 不过呢，他看不过这个李傕的行为，所以呢，挺身而出。 哦，杨凤将军。 嗯， 那另外不是还有一位忠臣吗？ 这个忠臣的名字啊，就叫做董承。 这是谁啊？ 这个董承呢，是皇帝的小舅子。 哦， 也就是啊，这个皇帝的妃子董贵妃的哥哥。 哦，是亲戚哦。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皇帝的驾前又出现了凤城二将 啊！凤城二将，他们是专门拍马屁的吗？我听过哼哈二将，哪有什么凤城二将啊？ 哎呀，凤城二将就是杨凤、董承两位将军，简称凤城二将。 哦，我懂了。 对对对， 蔡康永你跟包公一起共事， 嗯， 就叫做蔡包二将。 乱讲。这凤城二将把郭汜的追兵啊竟然给击退了。 嗯， 郭汜回到长安以后碰到了李傕，李傕呢当然就指着郭汜的鼻子大骂说，你看现在皇帝也跑不见了，都是你害的。 是啊。 啊，郭汜就说，啊，皇帝反正也跑啦，我们两个人也不要再吵下去了，没有意思嘛。 嗯， 而且皇帝呢是被你以前那个部下叫做杨凤的给抢走的哦。 对啊， 这口气难道你吞得下去吗？ 嗯， 倒不如我们两军合成一军，一起去把汉献帝给抢回来吧。汉献帝的车队从长安出发了以后，遇上了凤城二将的人马。这大批的人马拉里拉扎的拥护着汉献帝前往弘农去郊游。 哎，搞成这个样子啊，这个心脏病都快发作了，还郊游个鬼啊。 君无戏言啊，讲了要郊游就得去郊游啊。 真惨。 你也替汉献帝想一想啊，他如果不去郊游，难道叫他回到长安去蹲在李傕的军队里面吃馒头吗？ 哎，真的想一想也很可怜哦。这场交友没有起点，也不晓得哪里是终点。哎呀，实在是一场意外的旅程啊。 意外的旅程，我告诉你，真正意外的在后头嘞。 啊，还有啊， 眼看李傕跟郭汜两个人的部队竟然联合在一起啊，阴魂不散的又追上来要偷袭皇帝的车队。 这个凤城二将啊遭到偷袭啊，两个人措手不及。 嗯， 顾不得所有的这些典籍文物啦，这些皇室摆派头的这些礼仪器物啊，哎，丢得满地都是。他们两个人啊拉着皇帝一路往陕北跑。跑啊跑啊，人烟稀少，景象越看越荒凉，到处都是一片黄土。哇，简直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凤城二将越跑是越快，可是回头一看，自己身边的兵力越来越少。他们两个只好叫汉献帝写诏书沿路啊讨救兵。 哎呦，那种荒凉的地方啊会有什么救兵呢？ 真的是很困难。 嗯， 找了半天总算被他们找到了一支由李乐带领的军队。 李乐？ 嗯， 哎，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啊？ 怎么会奇怪呢？ 哎，我现在如果跟你改名字叫做蔡乐，你敢奇不奇怪？ 的确有点奇怪。 嗯， 可是你说对了，李乐这个人啊有前科，做过贼。这个李乐是山贼出身的。 哎呦，连山贼都来保护皇帝了啊。真惨哦。不过李乐的这些山贼部队啊实在是缺乏训练哦。 嗯， 所以当他们跟这个李傕郭汜的这些西凉正规军啊打起仗来啊，哎呀，什么怪异的姿势啊画面啊纷纷出笼。 什么叫做怪异的姿势跟画面？ 这山贼李乐的保驾部队啊， 嗯， 不怕刀也不怕枪 哦， 就怕衣服 啊。怕衣服？ 难道衣服会杀人吗？ 哎呀，那倒不是哦，主要是这些人啊，在山里面实在是待太久了，衣服都破破烂烂的，全身啊穿的都是补丁。所以呢，这李傕、郭汜啊，干脆把他们从煤屋带出来，干净跟漂亮的衣服啊，通通拿出来，哇，撒在地上，哇，这仗都还没开始打，李乐的这些山贼部队啊，立刻自动解散，然后 满地捡衣服， 没错，哇，这是历史上啊，第一支败在衣服的部队。 大家在那边满地捡衣服哦，连帮皇帝推车子的人都没有了， 真惨哦。 眼看啊，这个李傕跟郭汜的追兵满山遍野而来，汉献帝顾不了坐在车上，他拉着皇后一起跳下车来，手牵手，夫妻两个往前跑， 我还马拉松比赛嘞。 他们两个人跑到了黄河边上，一看呐、啊。哇，眼前是一个很高的悬崖啊，悬崖底下呢就是波涛汹涌的黄河了。 哎呦， 这下皇帝开始烦恼了，这么高的悬崖要怎么样下去坐船呢？皇帝眼巴巴地望着对岸。 这个时候啊，杨凤将军啊忽然有了个好主意 哦， 他把每匹马的缰绳啊通通解了下来，绑成一条长绳子 哦。 杨凤将军就说了，我们啊可以把缰绳拴在皇帝的腰上， 嗯， 再把皇帝给垂到江面上的小船就可以了。 哦， 皇帝快疯掉了，他吓得牙齿猛颤抖。我不要 bungee jump， 我不要高空弹跳。 这个时候啊，忽然跑出来一个很杰出的人物，福德·福尔 福特啊， 不是，是福德。福皇后的哥哥叫做福德， 哦， 不是福特啊。当全部的人都忙着在捡衣服的时候呢，这个福德也加入了捡衣服的行列。 哎呦， 他捡到了十几匹的这个白布， 干嘛？ 这个时候就献上来。 嗯， 他说，我在乱军之中捡到这些白布，我们现在呢拿这些白布把皇帝给包起来，再慢慢的垂掉下去，这样子就可以把皇帝放到黄河上面的这个小船里面去了。 那还不是一样，只是没看见而已嘛。可是啊，没有办法哦，他们把皇帝跟皇后啊，只好用白布包住，慢慢的垂掉到小船里面去哦。这除了皇帝跟皇后之外啊，其实啊，还有很多伺候的随从啊，也都抢着要上这艘救生船呢。随从们啊纷纷跳下水，可惜啊，毕竟这个船小人多，大家啊都拉着船边不肯放手。哎， 还有啊，还有啊。 哦，这时候山贼将军啊李乐再度发威 哦， 他拔出了佩剑啊，把这些攀着船的手指头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全部砍掉。哎，船里面的手指头啊好像豆子一样哗啦哗啦撒得满船。 这汉献帝坐着这一艘救生艇逃到了黄河对岸的时候，看一看他身边只剩下十个人。这杨凤将军呢替皇帝找来了一辆车，请皇帝跟皇后啊坐上去。 汉献帝叹了一口气啊，我小时候在北邙山就坐过牛车，我怎么老是在坐牛车啊？ 恐怕汉献帝的命中带牛车。 天哪， 这一群人啊很落魄，来到了一个小村落，这个地方啊根本没有吃的东西，皇帝的肚子咕噜咕噜叫。 这个时候啊，福皇后啊怨怨地对这个汉献帝说，你还咕噜咕噜地叫，当初要不是你要吃三分熟的丁骨牛排，我们现在不都没事吗？ 不要再说牛排了，汉献帝大叫。这时候啊，有一个流浪汉就送给皇帝跟皇后一些不知道什么地方弄来的食物，这皇帝跟皇后啊咬都咬不下去啊，更不要说是吞到肚子里了。 嗯， 两个人啊坐在那边哭。更惨的事情是，皇后需要上厕所，可是连一个茅房都没有。 哎呦，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只好找了很多根树枝来插在地上，给皇后插起了一个临时的茅房啊。这种设施哈、啊，逼得皇后呢就一直憋尿， 不敢去嘘嘘，差点呢得了尿道炎啊。 天哪，得了尿道炎就要吃抗生素哦，可是那时候又找不到哦。不过啊，这个山贼李乐啊可高兴了，因为他现在呢升格了，叫做征北将军。 征北？他根本就是往北方逃命吧。 哎呀，这李乐啊越来越嚣张啊，他没事啊就在这个皇帝的面前殴打文武百官呢，他还故意的拿臭酸的食物给汉献帝吃。哦，他跑到山里面啊，把从前的这些狐群狗党都找来了，什么开赌场的啦、强盗、流氓、扒手、妓女，全部找来封官。 这个强盗呢，就逼皇帝啊封他做将军。 将军。 那个流氓呢？皇帝就封他做监察委员，一共封了200多个官位哦，连图章都来不及刻，最后呢，随便在地上捡一颗石头，再拿剑啊，在上面乱刻几下，这整个朝廷啊，完全是不成体统。 哎，这陆陆续续啊，有一些大臣啊前来会合啊。皇帝跟皇后呢这没有办法，只能住在茅屋里，根本没有门 啊， 门外面呢、啊、只能在四面呢、啊、插这个荆棘树枝当篱笆，然后这个武将啊拿着竹竿就镇守在篱笆外面，然后呢文武百官呢、啊、就在茅屋底下开朝廷会议。 眼看着这种场面，大家都慢慢的觉悟到了，老是找这些山贼啊、土匪啊来帮忙啊，但如果说要复兴汉室哦，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这时候啊，每个人的脑中都同时浮现出了不断打胜仗的年度风云人物曹操。 哦 ，Bravo Bravo！ 曹操过去曾经刺董、讨董，都显现了他对于汉天子的忠诚度。尤其是他最近打败了吕布，又收复了兖州，可以说是气势如虹。最理想的事情是兖州离这边不远，就在附近。 太棒了， 汉献帝赶快写下了一封求救信，火速派人送往兖州给曹操。 曹操啊收到了皇帝的求救信啊，看见皇帝啊这么重用他，非常的兴奋，立刻派出了帐下所有的猛将，一波啊又一波的攻击，很快啊他就打退了这个李傕、郭汜，并且呢驱散了皇帝周围的这些土匪啊，还有这些贼兵。 果然不愧是曹操，他手底下的猛将比起什么奉承二将好用太多了，一次啊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搞得清洁溜溜。 那当然哦，这曹操啊迎奉了汉献帝之后啊，立刻发现长安跟洛阳啊不但残破，而且呢是各方的势力交杂，危机四伏。所以呢就在这个很多谋士的建议之下，曹操啊决定在他势力范围内的许都啊建造宫殿，他把这个皇帝啊和文武百官啊都迁移了过去，从此啊展开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生涯。 曹操实在没有料到自己能够从天下诸侯当中这么快就脱颖而出了，还掌握了皇帝在自己手上啊！ 这下他应该感到满意了吧？ No no no no no， 所谓国仇家恨啊，曹操虽然说是解决了汉献帝的危机，可是当他想到自己爸爸的仇还没有报，曹操跟徐州的这笔账可还没有算完呢。 曹操啊忙着收复兖州并且救援汉献帝哦，等他再想起徐州时啊，这徐州的情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发生什么事了？ 徐州的刺史陶谦， 怎么了？ 陶谦啊忽然染了重病， 病入膏肓。 怎么突然这样子？ 哎，这经历了徐州大屠杀，可能是尸体太多了，发臭发烂。 哎呦， 公共卫生没做好，大概是发生的传染病。 哎， 这陶谦呐，临死之前呐、第三度、 又 要把徐州让给刘备。哎， 还要让给刘备啊？ 不过这一次啊，陶谦非常的诚恳，他硬是啊要把这个徐州的这个牌印啊硬塞入刘备的手上。 哇，他都快死了，为什么还这么坚持呢？ 哎，你不知道啊，这徐州啊根本就是块烫手的山芋 啊。 现在啊如果让给刘备啊， 那 还有一点点的希望能够抵抗曹操的屠杀。 哦， 那个是老百姓啊唯一可以过好日子的机会。 哦，所以这刘备就是陶谦死前唯一的希望。 所以啊，这陶谦啊不断的恳求刘备，并且啊以手指心， 哦， 闭目而死。 哎呦， 啊，这众人举哀啊，大家就跪地痛哭。刘备啊本来还想推迟，可是想一想，推迟了三次应该已经很够了啦。 搞半天他其实很想当嘛。 刘备啊这个于是接受了徐州的刺史，从此啊正式从小咖登上了台面。 徐州啊是曹操朝思暮想想要夺下来的，他辛苦了半天，甚至拿他自己爸爸的死当借口在徐州搞大屠杀，都没有得到半点徐州。哎，现在竟然眼睁睁的要看着刘备这种小咖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曹操此刻有皇帝在手上，气势可以说是如日中天，要他接受这么样的挫折实在是太难为他了。他对着徐州又再度露出了虎视眈眈的眼光。辛苦啊辛苦，刘备好不容易崭露了头角，现在一出道就要面对这么可怕的强敌，刘备真的有可能在重重困难当中站稳了脚步，继续壮大自己吗？败了吕布，收复了兖州，接下来他迎接了汉献帝，把国都迁到许都去。曹操的气势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可怜吕布和陈宫这两个人被曹操从兖州给赶了出来，这两个人只好一路逃窜，一边跑一边看地图。 哎呦，原来是自助旅行啊。 少讲风凉话。不是自助旅行。他们为什么要看地图呢？因为只要吕布有仇人的地方啊，他们就在地图上面打一个叉。 哦， 结果最后他们两个的地图上面呢，一块干净的地方都不剩，全部都是叉。 哎呦，这两个人还真讨人厌呐。 谁要吕布动不动要不然就背叛杀自己的干爹，要不然呢就造反抢人家的地盘呢？ 哎，这没有朋友啊也就算了啊。这路上天天都还下雨 啊， 这成功啊，在收听气象报告的时候啊，他忽然听到新闻插播。 新闻快报：徐州刺史陶谦已于日前因病过世。过世之前，陶谦特别当着所有媒体，公然把徐州州长的职务移交给知名度并不高的刘备，而州长印信以及办公室将在陶谦过世之后举行移交典礼。根据新任州长刘备的发言人表示，除了关羽以及张飞之外，刘备将不会携带任何自己的班底进驻，原来州政府的公务人员渴望全部留任。徐州近来屡遭战乱，对于新的政权是否能够稳住政局，学者专家都不表看好。预知进一步的详情，请锁定本频道收听下一节整点新闻。 Yes！ 哎呀，什么啦？ 这成功啊，听了新闻广播啊，高兴的简直像中了彩券一样哎！ 啊，刘备当州长，他为什么要高兴成这个样子啊？奇怪了，难道刘备不讨厌吕布吗？想当初三英战吕布的时候，吕布还害刘备叠一个四脚朝天，丢脸的要命哎！ 哎，你不知道啦， 嗯， 吕布那个时候是替董卓做事嘛？ 哦， 可是这董卓啊，早都已经死啦。再说你看徐州被曹操大屠杀过，吕布呢也被曹操修理过， 哦， 这两个人呢一样都被曹操欺负啊。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既然有共同的敌人，就更应该要互相帮忙咯？ 那当然啦，啊，更何况你看过去啊，荥阳埋伏啦，火烧濮阳城啦，这吕布啊都曾经好几次打败过曹操哎。这种有经验的将军啊，哎，刘备欢迎都来不及啊。 哦， 所以这吕布啊，听完成功分析之后啊，这脸上马上露出的微笑。 嗯， 他们啊立刻调转马头，转向徐州。吕布啊吩咐成功啊，把收音机的声音再调高一点， 哈， 因为吕布很清楚，下一个小时的整点新闻啊，这吕布投效刘备的消息啊，立刻就会成为焦点新闻。 嘿嘿，果然是这个重要的大新闻。刘备啊，一听说吕布要来，赶快带着人马到了徐州城外30里的地方，列队热情的迎接。他跟吕布肩并肩骑着马，一起要走进这个州政府去。这时候啊，徐州一女中的乐仪队还奏乐迎接哦，他们就一起到了这个州长的这个办公室。 到了州长办公室啊，吕布一坐下来啊，看着这个办公室里面的装潢以及气派啊，哇，老大不客气的拍着刘备的肩膀说，哇，刘大州长，我在兖州帮你们跟曹操打得死去活来， 是是 啊，你在这里当州长， 没有没有， 看报纸， 没有没有， 吹冷气，你可发了哦，兄弟这么惨，要靠你多照顾啦， 这个人怎么那么痞呀，啊，哎呦，吓得刘备慌慌张张，赶快的就打开抽屉， 喂，干嘛拿手枪啊， 没有啦，刘备啊就拿出了徐州州长的印信以及办公室的钥匙，他转过身来就对吕布说，吕大哥 啊， 你千万不要这样说话，前任州长陶谦呢是刚刚死，这些东西啊我只不过替他暂时保管而已啊。 保管？ 是是是。 不是吧， 啊， 我刚刚听整点新闻不是这么说的吧。 哎呦，你还挺注意新闻的。刘备啊只好很客气的说，哎，吕大将军，如果你怀疑我的话，不如这样，我就把这州长的印信还有办公室的钥匙啊通通交给你。 哦，这吕布啊得意洋洋， 啊， 手伸出来就要接过印信，可是啊忽然间他看见刘备的背后站着关羽还有张飞，哇，这脸色都很难看。这关羽本来一张红枣脸，现在变成了黑枣，张飞啊本来就是黑色的脸，现在简直要喷出果汁来 了。 吕布啊看到情况不太对劲，所以他立刻改口说，哎，不好吧， 啊， 我专长是打仗，又不是学这个当州长出身的。 谁学过当州长出身，讲这什么话，刘备也不会啊。啊，就剩下这个刘备跟吕布两个人在那边是推来让去啊。刘备就说了， 吕大哥，你不要客气嘛。吕布也回答说，贤弟你也不要客气。 贤弟个屁， 谁这么粗鲁啊。 哇，这张飞受不了了，他拍着桌子大骂，我哥哥你叫贤弟， 对啊， 那我你把我当什么 咸蛋。 你少啰嗦。张飞说，我哥哥刘备，乃汉景帝玄孙重伤靖王之后。 哦呦， 他何等身份呐！啊，你这个没有人要的流浪狗，你敢在这里叫我哥哥贤弟？ 哇，气死！ 哇，上次在虎牢关，俺被你溜了，这次有种别跑，看我张飞怎么好好修理你！ 眼看张飞立刻就要动手，刘备跟关羽赶快就拉住了张飞。吕布一看到这个状况啊，转身就走。刘备就说了，吕大将军你不要忙着走啊，我这个弟弟有的时候酒喝太多乱讲话，你千万不要介意，我是很有诚意的哦。 吕布啊无可奈何的笑了笑说，啊，我知道你是很有诚意啦，但是哦，你们家的狗那么凶，我这个人最怕狗的。 哇，张飞又要发作，刘备赶快就喝住他，不准他乱搞。他就笑着对这个吕布赔罪说，吕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呢，请你暂时住在小沛，所有你需要的粮食跟装备我马上就派人供应给你。 小沛什么鬼地方啊？ 这个小沛其实呢是在徐州的前线 啊。前线啊？ 对。 哎，那吕布不就变成了刘备的看门狗吗？ 他本来是流浪狗啊，现在升等变看门狗，很不错的啦。 曹操对这个刘备啊捡了县城当上徐州的刺史，本来已经不太高兴了哦。现在呢他在许都又听到刘备收留了吕布的消息，哦，气得简直是火上加油。 哦，这么气啊，那简单啊，他就再带军队去屠杀徐州20万人，看他们还嚣不嚣张。 哎，人家才没你这么粗鲁啊。 哦， 曹操啊现在打仗打得多了哦，他变得不再像从前那么的横冲直撞。这一次啊他学会了使用谋略。 哦， 曹操的谋士啊荀彧对他建议了一个招数。这个招数啊可以让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好处。 说来听听。 这个招数的内容呢就是让汉献帝正式发布州长证书给刘备。 刘备不是已经当州长了吗？ 哎，他的州长啊是陶谦传给他的。 嗯， 凡是没有领到皇帝颁发的证书啊都只能算是黑官。 哦，颁个证书给刘备，这算什么狗屁招数啊？ 那不是嘛，颁的证书当然还要有附带条件。 哦， 所以这曹操啊就写了一封私人信函。他要求刘备啊领到这个证书之后呢要帮他杀掉吕布。 曹操要让刘备杀掉吕布？ 对呀，就是要他们两个人起冲突啊。 哦， 要不然刘备啊跟这个吕布两个人团结在一起，哇，那还得了。没有想到啊，好奇怪哦，这刘备收到这封信啊，竟然就把信拿给吕布看啊。 直接就拿给吕布看啊？ 对啊，这刘备啊宅心仁厚。 哦， 这种没有江湖道义的事情啊他做不来。所以呢他的州长证书啊收下来。不过曹操指定的任务呢，刘备告诉曹操啊，要杀吕布容缓图之。 哦，以后慢慢再说吧。 没错 啊，亏曹操这么聪明，竟然白白被刘备骗去了这张州长的证书。没关系，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哎呦， 他手下的谋士荀彧啊又替曹操出了一条计谋。说这个长江流域的袁术很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就请汉献帝下诏叫这个新当选的徐州刺史刘备啊带军队去打袁术。 哎呦， 这刘备可以不听曹操的话，可是不能不听汉献帝的话。 对啊， 因为他向来就标榜的是忠党爱国。 好，这刘备忠党爱国，曹操也忠党爱国，两个人就手牵手一起去讨伐袁术。 错， 错。 哎呦， 这个曹操不但不跟他手牵手一起去打哦，他还又偷偷写了一封信去告密给袁术。 哎呦， 他告诉袁术说，我跟你讲哦，刘备现在带军队要来打你，要来吞你的地盘了。啊，这种下贱的手段实在是太奸诈了，完全是曹操一个人在那边自编自导自演，这实在是很古怪哦。以前曹操是看谁不爽就自己直接带兵去打谁哦，现在变得两面做人，很阴险呢。 哎，现在的曹操啊，跟从前的曹操已经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从前啊，曹操是通气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可是呢，这个自从了迎奉了天子之后啊，曹操就变成了汉朝的正统，皇帝面前的大红人。 哇， 所以啊，他必须营造出一种众望所归的气氛啊。所以凡是这些什么杀人啊、抹黑别人、坑人的坏事啊，都得推给别人去做。 嘿，这不是逼曹操去当模范生吗？他不会觉得绑手绑脚哦？ 哎，这也不见得啊。这曹操啊，想要得到刘备的徐州，又想要得到袁术的扬州。他只要让刘备跟袁术啊两个人去打来打去啊，不管谁输谁赢，曹操都可以渔翁得利，坐享其成啊。 哇，计划的这么周到啊。可怜这个刘备得到了皇帝下的诏书，开始烦恼了。要打袁术这个任务对他来讲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 情。因为袁术啊占据了扬州，兵强马肥啊，那刘备手上小小的兵力怎么够去打袁术呢？ 哎，被这个曹操陷害了。 对，旁边就有人劝告刘备说，哎，这是曹操在陷害你啊。可是刘备却说，汉献帝已经开口了，汉献帝姓刘，我也姓刘，我一定要听话。 刘备这个人忠党爱国，心向汉室， 所以刘备立刻就率领着关羽徐州的军队南下去讨伐袁术。临行之前特别就交代张飞要好好的守住徐州城。刘备啊忧心忡忡地说，张飞你爱喝酒，喝完酒又爱打人，脾气又暴躁，你已经开始暴躁了，都不听人家劝，我呢实在是很不愿意让你守这个城啊。 这个时候啊，张飞就对天发誓，我用生命跟你发誓，第一，俺不喝酒，第二，我脾气不暴躁。 哟，鬼才相信你这么凶啊。 哎，这次张飞不一样哦，这果然刘备出门啊，张飞就宣布，俺哥哥叫我不可以再喝酒了，所以呢从明天开始我们一律戒酒。 很好，一律戒酒。 为了庆祝戒酒的决心，今天晚上怎么样，大家一起来喝酒。 不是说要戒酒吗？ 傻瓜，今天把酒喝光明天就没有酒了，不戒也不行了啊。来，为了庆祝戒酒，大家一起干杯。 哎呦，这下可好了，张飞啊一喝起酒来马上就喝醉了。喝醉也就算了，还逼着大家都要陪他一起喝。这所有的军官当中有一个人啊是吕布的姨太太的爸爸， 算来就是吕布的姨岳父。 什么姨岳父？好了好了，就算姨岳父吧。吕布这个姨岳父呢叫做曹豹。曹豹就说了，张飞将军啊，我是不喝酒的耶。 张飞说，打仗的人哪有不喝酒的 啊？ 讲什么，来给我灌下去。 哎呦，竟然敢灌曹豹。这曹豹啊被张飞灌得一直在那边摇头，我实在不行，我喝不下去了。哎呦， 张飞啊这个时候啊自己已经喝得有点茫茫然的，脾气呢本来就已经很暴躁了，看到这个曹豹又这样子，他就大骂，俺找你喝你敢不喝？ 不是不是， 你就是瞧不起俺张某人。 哎，曹豹呢赶快就求情说， 拜托拜托，张飞先生，你就算不看我的面子，你也要看在我女婿的份上饶我一命啊。 看你女婿？你女婿啥子人啊？ 讲到我女婿，张飞将军你要站好的哦，不要跌倒哦。我的女婿不是别人，就是盖世大英雄吕布。 你这不讲吕布还好， 哎呦， 你讲吕布啊，我的张飞立刻血脉喷张，当场叫人拳打脚踢，把这个曹豹啊给打了个半死。 吕布的岳父， 姨岳父， 好吧，吕布的姨岳父这个曹豹啊，被打了以后心怀痛恨，他立刻跑到小沛这个地方去找他的姨女婿吕布诉说心中的委屈啊。他还故意挑拨离间，刺激吕布说：“吕布，你是堂堂的盖世英雄，竟然甘心在这边小沛当刘备的看门狗。” 就是说妹， 我告诉你，现在呢，那个张飞是喝的完全都醉掉了，徐州城里面毫无防备 哦。 你如果立刻率兵去打徐州的话，打下这个徐州城是易如反掌啊。这个吕布本来当看门狗就当得很不高兴啊，而且他对张飞啊感冒之至。 是啊， 加上吕布旁边还有一个陈宫在那边说啊，这小沛呢本来就不值得我们待很久，现在徐州有机可乘，如果不打的话，将来我们大家回想起来一定会后悔。吕布听陈宫这样讲，又听姨岳父这样讲，果然立刻出兵攻打徐州。 吕布的部队啊到了徐州啊，张飞啊已经醉得手脚发软，哎呦天旋地转，哇，这张飞啊连马都爬不上去，更不用说打仗了。张飞身边的人啊无可奈何哦，只好保护着张飞啊逃出了徐州城去找刘备啊。结果啊，这徐州城啊就让吕布轻轻松松的给占领。 哎呀，这个可怜的刘备带了关羽还有少少的兵去攻打袁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徐州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这伙军队走啊走啊，就找了个地方呢安营扎寨睡下来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刘备才刚起床，正在刷牙的时候，张飞竟然被人家臭气冲天的架进来了。哎呦，这个张飞啊跪在地上对着刘备直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吐。 张飞说：“哥，对不起，徐州被我搞丢了。”“ 搞丢了？那么大一个徐州，才一个晚上而已，你就算到拉斯维加斯去赌，也没有办法输这么快吧？”“ 就是说啊。”“ 哇，问清楚了原委之后啊，哦，刘备不停的叹气啊，这关羽再也忍不住了，关羽就问张飞说：‘那两位嫂嫂呢？’” 张飞又说：“啊，对不起啊，只记得带了两打绍兴酒，忘了带两个嫂嫂出来。” 哇，这话一讲啊，关羽真的发火了。关羽气得把脚一顿，张飞的鼻子骂：“当初怎么跟你讲的？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叫你不要喝酒，酒也喝了；叫你好好守城，城也丢掉了。我看你怎么办。”“ 啊，怎么办？”“ 嗯。”“ 那我死好了，我死好了，可以吧？”哇，这眼看张飞啊拿起这个酒瓶啊对着头上猛砸，哇，刘备赶快把他拦住。这个时候啊，刘备讲了一句千古名言。“ 又有千古名言啊？”“ 注意听哦。”“好好好，不要气哦。”刘备说：“哎呀，别扎了别扎了，这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啊， 别急别急，后面还有。”这个刘备又说了：“衣服破尚可缝，可是手足断安可续 啊？”他说：“太太呢，就像衣服一样， 丢掉再买新的就好了。 嗯， 可是兄弟啊，就情同手足，一断掉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接起来。张飞三弟，你要是自杀的话，我就好像手跟脚被砍断一样，我没有办法再活下去。 哎，刘备怎么这么过分啊？ 嗯， 还好他太太不在现场，否则一定气死。 刘备是政治人物，如果他的太太在现场的话，刘备就会换另外一套说法。 哦， 刘备就会说，兄弟如手足， 嗯， 妻子如衣服， 嗯， 手足破自己会长，衣服坏掉还要再花钱，所以衣服比手足重要很多。 哦，原来是政治辞令啊。 对呀， 啊，哎呀，这为了使演出更加逼真啊，这刘备啊又抱住了张飞说，三弟，我们约好要同年同月同日同小时同分同秒一起死，谁都不可以先死。 哎呦， 哇，这三个兄弟好肉麻，又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哎呀，他们三个哭他们的去吧。吕布呢，得意洋洋占领了徐州之后，他忽然发现，诶，怎么刘备两个太太都还留在徐州城里面呢？啊，他在这边伤脑筋，到底要怎么处置这两个刘备的太太才好嘞？陈宫就跑来说，我们呢，就把刘备一家大小啊，都留在徐州城里面，好好的看管照顾，然后啊，我们就叫刘备到前线的小沛去驻守。 哎，你这明明是用人质来威胁刘备嘛。 是又怎么样？那个刘备他一定没有想到，在那边装好心收留的流浪狗吕布来做看门狗啊，这个吕布竟然不知感激哦，本来是看门狗，现在大摇大摆的睡到了主人的床上，还蹦一脚把主人踢到门外去。 哎，这刘关张三个兄弟啊，心里明白自己的兵力啊非常薄弱， 嗯， 想这个前进攻打袁术呢， 嗯， 没有获胜的把握。 哎， 想退回到徐州呢， 嗯， 又已经无家可归。 哎， 正觉得前途茫茫的时候啊，竟然收到吕布的来信。 哦， 这刘备啊，看了邀请他们去镇守小沛的信函，一时之间啊，只觉得又感慨又无奈。 他感慨些什么，又无奈些什么呢？ 这感慨的是啊，刘备啊，徐州州长的皮椅子都还没有坐热，哎呀，就换成吕布坐了。 嗯， 这无奈的是啊，家人落在吕布的手里，哎，不乖乖听话也不行。哎， 好可怜哦。 哎，已经偷笑了啦，我告诉你。 还有什么可以偷笑的呢？ 他们现在的处境啊，根本就是流浪狗嘛。现在可以回小沛，至少啊，升级成为看门狗，很好了啦。袁术接到这个曹操的密函啊，听说刘备要来攻打他，气得全身发抖。他记得啊，十八路诸侯讨董的时候啊，这关羽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之后，这几个低贱的刘关张这些穷酸鬼啊，就非常臭屁。他早啊就看他们非常的不顺眼。 嗯， 哦，现在刘备得寸进尺，反而要攻打袁术，自己送上门来。哦，这袁术啊，整顿的兵马，正准备好好的修理刘备，没有想到啊，哎，刘备竟然莫名其妙的撤退了。 刘备撤退以后，本来当然就以为没事了， 嗯， 没有想到袁术啊，气却没有消，不肯善罢甘休啊，他竟然率领了大军越过边境，倒过来去追杀刘备了。 哎呦， 这袁术的手下在旁边就提醒说，刘备固然是该死啊，可是现在呢，他跟吕布走得很近，我们如果要打刘备的话，也应该要提防一下吕布哦。 嗯，话是这么说没有错啦，嗯，可是有什么好办法呢？ 啊，袁大人，吕布啊，你也是清楚的嘛， 他这个人就最 啊，我知道了。 对呀、啊，不止你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嘛。袁术啊，就派人准备了米粮20万袋，还有金银财宝一大堆。条件呢很简单，你也做得到。 嗯， 就是叫吕布他什么事都不要做。 哎呦，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可以领钱，又有金银财宝啊！ 哎、 哇，有这种好事、 嗯， 求求你收买我，蹂躏我吧！ 不要这么没有人格好不好啊？吕布的反应跟你啊一模一样。吕布悄悄地收下这米粮20万袋，还有一大堆的金银财宝，没有告诉任何人。等到袁术、哦、他的大将纪灵带了10万部队杀到小沛附近的时候呢，吕布才觉得说，事情怪怪的，可是又说不出来什么地方怪怪的。 嗯， 这时候陈宫啊就跑来告诉吕布说，刘备现在是我们徐州的看门狗哦，如果我们的看门狗被人家打死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们被打啦。 这么一说啊，吕布恍然大悟哎。 嗯， 可是这钱已经收下来了哎、啊，所以吕布啊立刻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这有什么好进退两难的呢？就把那个20万袋米粮跟金银财宝退还给袁术就好了。 哎呀，吕布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嗯， 哪有吃进去的肉还有吐出来的道理呢？ 那他想怎么样呢？ 这吕布想了想啊，哎，只好把责任啊推给老天爷了。 这要怎么推啊？ 很简单啊，吕布啊就约刘备啊以及统帅袁术部队的将军纪灵一起来吃饭。 哎，他们两个人是敌人呢。 对啊，所以这两个人啊一走进会场啊，发现了对方啊，吓一跳，当场两个人转身都要跑。吕布啊一手抓一个，把两个人啊都拎回座位上。 这么厉害。 吕布说，我请大家吃饭， 嗯， 这最主要的原因呢， 嗯， 是因为啊，我今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嘿， 你们大家都知道，吕布我这个人呐、啊，生平不喜欢打架， 啊、 最爱好和平。哎，还没喝酒，别急着吐了。我告诉你们，大家都是邻居。刘备还有纪灵将军，你们这样打仗是不对的，我吕布来调解调解，大家看着我的面子不要打架了好不好？ 这个人为了贪图礼物做这么恶心的表演。哇，大将纪灵哦这时候就面露难色，他说，我奉袁术的命令带了10万部队到这边来，是要来打刘备的。 嗯， 总不能这样跟你吃一顿饭就回家去吧。那刘备在旁边也不甘示弱，他说，我们刘关张三兄弟曾经打败过100万的黄金贼，你们只有10万人而已，在我们眼睛里面像大便一样。 这吕布啊叹了一口气，唉，纪灵纪贤弟有纪贤弟的立场。 嗯哼， 这刘贤，吕布看了张飞一眼，刘贤哥。 什么贤哥啊？ 哎呀，不能讲贤弟啊，又不能讲贤蛋呐、啊，他只好说刘贤哥，他也有刘贤哥的立场。既然大家立场都不同， 嗯， 这样子好了，我们请老天爷啊来决定好了。 老天爷来决定啊？ 嗯， 哦，那就是要丢骰子还是要丢铜板吗？ 都不是 啊。 吕布啊，请人把他那一把方天画戟拿过来。 又要杀人了。 别紧张。 嗯， 这吕布拿着画戟啊，走出辕门外，他把这把方天画戟插在地上，然后啊，开始倒退。 哦， 1、2、3、4、5。他一直数了150步、 哦、 然后呢他就对着这个纪灵跟刘备两个人说啊，我在这里射箭， 嗯， 今天啊我这支箭射出去，万一射中了这个戟上的小枝，把这把方天画戟给射翻了， 嗯， 就表示天意如此、 哦、 你们两个人呢就听我的话，不要再打架了， 嗯， 大家喝一杯泡沫红茶，然后握手回家，谁不听话 我就打谁。 哦，这是如果他射中了的话，就要听他的话。 嗯， 那要是射不中呢？ 我射不到，表示天意不在我，你们爱怎么打，打死了我都不管。 哦，所以要当调解人哦，就要有实力。吕布当大哥出来说话，就来展现一下他的实力，让别人怕你。这时候啊，这个将军纪灵心中就偷笑，他在想啊，走了150步诶，能够看得到那个方天画戟的小枝就不错了，怎么可能会射箭能够射得中呢？ 对呀，将近有100公尺诶，用手枪射都射不中，何况是射箭。 换成刘备那边呢，就一边呢在那边发抖啊，在那边祈祷啊，说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一定要让吕布射中，拜托拜托拜托，一定要让吕布射中射中射中射中。这时候啊，就看到吕布把这个弓拉得满满的，接下来有一句好诗。 哎呦，还讲诗啊， 挺好了。 嗯， 就是弓开如秋月行天，这箭去似流星落地。 好哇，那下一句呢？砰！什么嘛，什么砰？ 只见吕布这一箭射过去，正中方天画戟上的小枝。 哎呦， 这方天画戟就砰一声当场翻倒在地。 哇，全场欢声雷动，大家都赞叹不已哦。 太厉害了。 我有一个人心情不好 啊， 那个人就是纪灵。纪灵啊，现在脑筋全部失灵。他看着吕布说，我带了10万部队来看你表演特技，叫我回去怎么跟袁术袁老板交代。 看到纪灵如此烦恼，吕布就拍一拍胸膛说，安了，你不要烦恼，哥哥我帮你写一封信，让你带回去给袁术看就没事了。 哎，这吕布还真是贱 啊， 收了钱结果只还了一封信给人家哦。可是呢，谁叫形势比人强哦，这纪灵无可奈何，带着所有的兵马调转头回去扬州哦。一路上啊，无限的烦恼不断的涌上心头。哎，10万部队20万米粮换来了一张错别字很多的信，以及纪念弓箭一支。这纪灵叹了一口气， 唉。纪灵将军手上拿着吕布这一封信，很沮丧地回到了扬州去。他的任务失败了，很怕他的老板袁术啊会怪他。他就帮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来脱罪。他告诉袁术说，袁大人，虽然我们准备了那么多的粮食还有金银财宝，可是却没有成功的收买吕布。这呢证明了一句话。 哦，哪句话？ 钱多比不上关系好。 嗯，有道理，关系的确很重要。 是，所以我们就要跟吕布建立关系。 嗯， 吕布有一个女儿，才刚过15岁的生日， 哦， 正在相亲中。如果袁术大人你的独生儿子能够娶到吕布的女儿，这样子我们两边呢就变成儿女亲家的，我们关系啊会变得非常的密切。接下来我们如果要打刘备的话，吕布就一定会帮我们了。 哎，娶吕布的女儿， 对， 袁术不花什么钱， 对， 又不用打仗。 嗯 嗯，这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哦。所以这袁术一听啊，立刻指派了一个媒人去找吕布提亲。这媒人很聪明哦，他一到徐州啊，见到吕布啊，就透露了一个内线消息给吕布。 什么内线消息呀？ 袁术快当皇帝。 哇，真的啊？ 对啊，袁术最近正在盖皇宫， 吼， 订购了一辆逼真车 哦， 哦，准备要自立为皇帝耶。 嗯， 你想，袁术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吕布啊，你如果把女儿嫁给他， 哎， 哇，不得了了，将来袁术当了皇帝，皇位传给他的儿子， 嗯， 吕布将军，你的女儿就一定是皇后了耶。 哇， 哇，吕布听得太兴奋了。 嗯， 他想，只要袁术一当上皇帝，那我们马上就是皇亲国戚了，这太过瘾了。旁边的这个陈宫啊，也很兴奋。陈宫就建议吕布说，最好今天晚上马上把女儿送过去。 哎呦，今天晚上啊，陈宫干嘛那么急啊？又不是他自己要娶老婆。 陈宫很聪明，他看准了，在徐州这场风云当中啊，一定要努力的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击主要的敌人。 哦，联合袁术这个次要的敌人， 对， 这我知道。 嗯， 可是打击主要的敌人， 嗯， 谁是主要的敌人呢？ 哎呀，你忘记一开始就是曹操在那边大屠杀徐州，对着徐州流口水，想要吞并徐州啊。曹操自从挟持了汉献帝之后，他手上呢兵多将广，他就是最可怕最主要的敌人啦、 啊、哦， 自从这个陈宫很愤怒地离开曹操之后啊，他无时无刻就是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啊，一起消灭掉曹操。 哎，陈宫只想要消灭曹操、 嗯、 他也不问问看吕布的女儿到底愿不愿意嫁给人家。 管你愿不愿意啊，你不要老是在那边羡慕别人的爸爸是大官。我跟你讲，当政治人物的下一代很多时候啊身不由己。 哦， 这种政治婚姻哦，机会很难得了， 因为袁术只有一个儿子啊。 嗯，而且呢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冒出什么样的竞争者来，所以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哎、 这样子啊别人就没有机会从中破坏。 吕布啊听了陈宫的建议啊，觉得非常有道理。 嗯， 所以呢当天晚上就扮了嫁妆、 嗯、 准备了香车宝马，敲锣打鼓啊把女儿给送出城去了。 真有效率。 在徐州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退休的太守叫做陈规，陈老先生。 嗯， 他听到锣鼓吵闹的声音啊，他就去问明了原委。哇，急急忙忙啊，这个要他儿子陈登啊扶着他去找吕布。 哦，去抗议，他觉得锣鼓声太吵了睡不着。 这陈老先生啊，他一见到吕布就说， 嗯， 我听说你死定了，所以我特别来吊丧。 怎么这么没礼貌啊、人家吕布正在嫁女儿耶，他这个陈老先生这么不客气啊。 哎呀，这陈氏这对父子党啊，他们也不是故意要闹场、啊、 哦， 他们是要来警告吕布啊， 啊， 你现在把女儿嫁给袁术， 嗯， 就变成了袁术的人质了。 哦， 将来如果袁术再要来攻打刘备的时候，他向你要兵马要粮食， 嗯， 你是给还是不给呢？ 啊， 一旦你不给啊，你的女儿的性命就不保了。 哎呦， 你再想看看，现在汉献帝还好好的在许都， 嗯， 又不是死了， 嗯， 袁术啊自立为皇帝，这根本就是叛变的行为嘛。 啊， 大家都可以讨伐他，袁术这样子干啊没死已经算很幸运了，你还想当皇室家族，我看你根本就是阿达一族还差不多。 哇，吕布听完这番话猛拍脑门啊，他说，要不是你们警告我，我差一点就被陈宫这个混蛋给害死啊。 对啊， 这下吕布啊又变卦了。 哎呦，这个人怎么老是翻来覆去的啊。 吕布这个人嘴巴硬耳朵软，贪财又好色、 嗯、 意志不坚定。 哎呦， 他很努力啊要想一个借口出来回绝袁术。他就说，我女儿学校期末考还没有考完。 这个借口太烂了，我还联考没考完呢。 是，连想的借口都这么烂，证明吕布啊 IQ 也很低。 哎，人家以前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啊， 嗯， 立刻改口说要送七星宝刀。 对啊， 哎，至少人家曹操的借口就想得很好嘛。 是，这吕布啊想了一个烂借口，连夜派人啊把女儿给追了回来。最倒霉的是那一个袁术派来做媒的媒人，本来促成这桩政治婚姻是一桩大喜事，他还领到了一个大红包啊。 对啊， 没有想到现在红包呢也被吕布给收回去了，他一下子也变成了敌人派来的奸细。 哎呦， 被吕布 关到监牢里面去了。 真是有够衰哦、 嗯、 曹操听到了这个消息啊，很高兴吕布并没有和袁术啊连成一气，所以呢他立刻请汉献帝啊封赏吕布为平东将军。 诶，这个曹操很奇怪耶，他不是才跟吕布在兖州狠狠地打过一仗吗？应该是很恨吕布，怎么可能还叫皇帝去封赏吕布呢？ 哎，曹操啊是不喜欢吕布没有错啦，可是呢自从永历了汉献帝之后啊，曹操开始有他自己的政治考量啊。 嗯， 这吕布固然是很可恶，但是呢为了打击想要自立为皇帝的这个袁术啊，曹操呢必须趁机拉拢吕布。 哎呀，为了要打击这个叛变的袁术就得要拉拢吕布哦，像曹操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 哎呀，你就不用替曹操烦恼了。尽管这个曹操拉拢吕布啊，可是呢他还是在吕布的身边啊留下了一对间谍父子党。 什么叫做间谍父子党啊？ 哎，你知道吗，连阻止这桩政治婚姻的陈规老先生还有陈登这一对父子党啊都受到了封赏。哎， 他们也受到封赏？ 对啊，曹操啊表面上是拉拢吕布，但是实际上呢他又暗暗的连结了陈规陈登这对父子党，请他们担任曹操的间谍，靠近这个吕布的身边啊，就近监视吕布的行动。 怪了，这个陈氏父子党怎么会听曹操的呢？ 哎，你忘了啊、这个陈规陈老先生啊是退休的太守，他领了汉朝一辈子的薪水还有津贴啊、他自然是效忠汉室啊，所以这个曹操啊一搬出汉献帝啊，陈氏父子立刻百依百顺啊，言听计从。 哇，曹操运用汉献帝运用得很熟练嘛。这么一场复杂的徐州风云让我们见识到了曹操深沉的谋略和心机，为了要得到徐州，曹操真的是做到了见缝插针，见洞就灌水，巧巧把他自己的影响力一步一步伸到了徐州的每一个角落。袁术被吕布吞掉了20万担的米粮，还有一大堆的金银财宝，连派去的媒人都被关到监牢里去，求亲也失败了，传为国际间年度的政治笑话。一天到晚被耍，这袁术实在很生气。他本来就觉得天下的大人物都只重视他的哥哥袁绍，根本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哦，这时候呢袁术这种极度的自卑感就变成了极度的自大狂，他决定提前称帝。 这什么逻辑呀、 因为他觉得大家之所以敢不尊敬他，就是因为他的官位只是一个太守，所以他决定当皇帝。 哎呦，从太守跳到皇帝呀、这也未免太快一点了吧。 快是有点快了，所以袁术呢就从保险箱里面拿出了传国玉玺。 哎，等一下等一下，玉玺不是被孙坚拿走了吗？怎么会落在袁术的手里呢？ 孙坚死掉以后，这颗玉玺啊就遗留给孙坚的儿子17岁的孙策。袁术看这个孙策年幼可欺，而且呢又一心想为父亲报仇的样子，袁术就拿了一些老弱残兵，还有从跳蚤市场买来的二手兵器，跟这个孙策交换来这颗传国玉玺。这袁术很认真地重新规划他的领土，分封了很多的官员，拿了玉玺在这个公文上面乱改一通。他还决定把他的国号呢定为重视。 重视？哦，就是说要大家重视他的意思吗？ 胡说，这个重视是仲夏夜的仲，姓氏的氏， 哎呦，这什么奇怪的国号啊，我看叫早死还差不多。 重视变成了找死，真的是在找死啊。上帝如果要一个人毁灭呢，就先叫他疯狂。这袁术一自立为皇帝以后，第一件事情点发七路大军前往攻打吕布， 哎呦， 要显一显他做皇帝的威风。袁术还特别定制了皇帝出场的时候专用的龙凤日月旗、金瓜银斧、黄盖金伞，为了怕他的派头不够看，袁术还亲自身披着黄金的铠甲，手腕上面悬着一对黄金的大铁锤， 全身黄金铠甲，听起来就好像是万圣节的大南瓜， 放肆！如果被袁术皇帝听到，把你的头砍下来当南瓜，哇！这下袁术呢，自立为皇帝，御驾亲征，带了200,000的军队，浩浩荡荡杀往徐州。 袁术自立为皇帝哦，这个报纸上一登出来啊，城市间谍父子党啊，在徐州看到那张南瓜皇帝的照片啊，笑得趴在地上啊，简直是爬不起来。 胡闹，没礼貌，大皇帝派兵都打来了，还不紧张？ 他们一点都不紧张， 嗯， 因为自然有人会修理这个袁术大皇帝。 谁？ 这个曹操啊，是汉献帝的模范生，他一直想要打袁术啊，苦无借口。现在袁术自立为皇帝，摆明是造反叛乱， 嗯， 正好给曹操一个师出有名的机会 哦， 可以号召天下英雄一起来讨伐袁术 啊。这个袁术哈，仗着他手底下有200,000的人马，耀武扬威，人马还没有杀到徐州哦，竟然就看到刘备带领着10,000-20,000人马来了。 才10,000，哈哈，小 case， 小 case， 没关系。接下来吕布带领的人马30,000来了， 30,000， 嗯， 嚯嚯嚯，加起来才5-6万，还是太少。吕布、刘备，你们这两个人今天死定了！ 不要急着说大话。再过了几分钟呢， 还有啊， 还有啊，这时候啊，尘土飞扬，乌压压的一片，到处都是人声鼎沸啊。 哇，这是什么啊？ 这个就是曹操的部队，总共加起来一共170,000人，通通都来了。 170,000，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时候才哎呀呀呀呀， 这袁术啊边打边退。 哎，不是在那边很嚣张吗？怎么已经开始退了？ 袁术啊觉得彷徨无助哦， 哦， 他这个人很糟糕啊，向来必须是人多他才会有安全感。这袁术啊想起从前曾经赞助过孙策一匹兵马， 哎呦，很烂的兵马啦。 哎呀，这兵马虽然不怎么样啊，可是听说啊孙策靠着那匹兵马以及二手兵器打了不少胜仗，哎，最近混得很不错哦，所以呢他决定派人去向孙策借兵马。 袁术啊还没有派人去跟孙策借兵马，没有想到孙策自动报到。 哎呦，这么好啊。 袁术很高兴啊，他以为孙策一定是为了报恩主动派兵来帮忙了，可是没有想到两个人一见面，孙策指着袁术的鼻子就大骂，你上次赞助我那些什么烂兵器烂马，还有很多烂人，全部都不能用。袁术，你这个骗子，骗走我爸爸孙坚留给我的传国玉玺，现在竟然还有脸自立为皇帝，长得跟南瓜一样。你这种叛国的行为，人神共愤，我就是来讨伐你的。 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孙策怎么会不请自来呢？ 因为曹操啊早就料到这个袁术哦会去找孙策讨救兵，所以曹操事先就给孙策打了一针预防针。 预防针啊，天花祸乱鼠疫还是登革热啊， 统统都不是啦。曹操给孙策打的这针预防针呢叫做乖乖针 哦， 他早就叫汉献帝啊册封这个孙策做会稽的太守，而且呢还命令孙策出兵协助来讨伐袁术。 哎，这个曹操啊还真是老谋深算呢。 是啊，遇上了这个袁术，缺乏谋略， EQ 也很低。最糟糕的是竟然还敢当皇帝，在战略上面严重的错误。本来在兵法上面就说你一定要连结次要的敌人来打击主要的敌人。 对啊， 可是袁术一旦当上了这个皇帝哦，不但联合不到任何的次要敌人，他所有的次要敌人哦，通通联合起来打他了。 所以呢，这尽管袁术啊拥有了20万的大军啊，可是刘关张三个兄弟啊，还有吕布啊，从东方夹击。孙策呢发船从江边啊西面进兵。 哎呦， 加上啊这个曹操在北方的17万大军啊，袁术这个超级南瓜大皇帝啊，被这些联军们啊打得元气大伤，奄奄一息的夹着尾巴逃回淮南去了。 一场仗打下来，南瓜大皇帝袁术暂时出局，可是新的紧张气氛继续出现。因为在战争的过程当中，谁的兵力比较强，谁的计谋比较高，通通都毫无保留被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一旦像袁术这种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以后，所有参与战争的各路人马都忙着补强自己的弱点。这当中尤其是吕布和刘备，当他们见识过曹操的大军以后，深感自己势单力孤，纷纷的扩充军备，招兵买马。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擦枪走火的事。 怎么了？ 被赶到小沛去的这个张飞心有不甘，趁着招兵买马的机会，抢劫了吕布从山东买回来的150匹马。 是抢的啊？这不太好吧？ 吕布被气得啊，跑到小沛去找刘关张算账。吕布看到人就大骂说，要不是我表演辕门射戟的特技，你们早就被袁术的军队给蹂躏了。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小人，不但不感激，还抢我的马。 刘备啊，这本来还要装糊涂哦，没有想到啊，张飞啊不甘示弱的说，俺抢你的马你就发脾气，那你抢俺哥哥的徐州你怎么说？ 有这也有道理啊。 这吕布啊对张飞啊简直是忍无可忍哦，他一气之下立刻发动所有的兵马，把这个小沛啊团团围住，他准备要趁机啊消灭刘关张三兄弟。 小沛的情况很危急，刘备的谋士糜竺就对刘备建议，我们在这个小沛城里面耗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不如大家冲出城去，去投靠曹操吧。因为曹操啊最讨厌吕布了，一定会帮我们来攻打吕布的。 果然啊，这刘备听了糜竺的建议啊，立刻带着兄弟们啊急急忙忙冲杀出城哦，一路往许都啊投奔曹操去了。这曹操啊一看到刘备啊不但准备了酒席招待刘备，他还上表给这个皇帝推荐刘备啊担任豫州的州牧 哦。 他拍着刘备的肩膀说啊，吕布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我一定会出兵帮你消灭他。 哦，奇怪了，曹操的实力这么强，可以干脆直接就杀掉刘备再去打吕布就好了。 曹操迎奉汉献帝啊，他现在恨不得能够四海归心啊。好不容易刘备有了困难来求救投奔，如果杀了刘备啊，那以后谁还敢来依附曹操呢？ 哎呀，原来曹操对人家好都是有目的的。这一下呢，曹操就努力的表演啊，温暖的、亲切的、大方的款待刘备啊。他甚至考虑要叫摄影组来，把这整个欢迎刘备的过程拍成是电视广告，到处去播放，让全天下的英雄啊都能够看到这个感人的画面。 哦，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太感人了，谢谢你。他招待刘备吃过饭以后呢，真的就立刻派出了50,000的兵马帮助刘备去攻打吕布。可是这战事才刚开始就不是很顺利。 嗯，怎么了？ 这一次曹操派出的主帅叫做夏侯惇，才在第一场的遭遇战就被吕布一箭射中左眼。 哎呦，射中左眼啊。 嗯， 怎么那么倒霉啊。 真的是，这个夏侯惇虽然被射中了左眼，可是还是非常的豪放。他呢就把箭给拔出来，上面还连了一颗眼球 啊。 拔出来以后啊，夏侯惇就说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 可是现在毁了怎么办呢？ 毁了也不可以丢掉。说完以后呢，他就咕噜， 哎呦，怎么啦？ 他把眼球吃到肚子里去了。 哦，太厉害了，吃自己的眼睛啊。哇，吃左眼补右眼， 乱讲。 夏侯惇还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夏侯惇这第一仗就打败了，曹操没办法，只好亲自率领了军队去讨伐徐州。他跟吕布的军队啊，在徐州的边界上一个叫做萧关的地方展开了长期的对峙。 哎，你还记得曹操在吕布身边埋伏的间谍吗？ 记得啊，就是那个陈规老先生，还有他儿子，他们这一对间谍父子党啊。 没错，在接下来的战争之中啊，这一对父子党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哦， 吕布啊，一听到曹操的大军到了萧关呐、啊，立刻带着兵马出发，要准备去救应哦。他就把这个徐州城啊，留给陈规老先生看守， 留给老间谍看守啊，那不刚好就是这个陈氏父子求之不得的事吗？ 当然哦，这老间谍啊，留下来守徐州。 嗯， 至于这个小间谍陈登啊，他就自愿先到萧关去打探军情。 所谓打探军情只不过是表面的借口，实际上呢，这个陈登是要跑去骗人的。 哎呦， 陈登故意等到了天黑之后啊才赶到萧关，他呢还故意装得很喘，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哦，然后跑去见萧关的这一个守将，也就是军师陈宫。这个陈登呢就对陈宫说，完蛋完蛋了。 干嘛啦？ 曹操的大军啊已经抄小路越过你的这个萧关，直接打到后方，打进徐州城去了。 真的吗？ 现在吕布将军啊特别叫我趁黑夜一定要赶来跟你求救，你啊什么都不要管了，你赶快带着你所有的部队离开萧关，回到徐州去支援吧。 胡说八道，这个陈登根本就是一派胡言嘛。 你知道一派胡言，可是陈宫可不知道啊。陈宫啊就被骗了，他想，哇，情况如此紧急，立刻率领着萧关所有的军队啊倾巢而出，赶到徐州去要去救吕布。 嗯， 这陈宫的军队才刚离开萧关呢、啊、陈登就立刻在萧关的城头之上呢放起讯号弹来了。 嗯， 外面曹操的部队一看到这个讯号，就立刻带人冲进了这个萧关里面，把萧关给很轻松的占领下来。 哇，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后面还有更好笑的事情呢。 哦， 这军师陈宫不是带了所有的人马赶向徐州去吗？ 对呀、啊。 那另外一边呢，吕布不是带了所有的人马加速赶到萧关来吗？ 嗯， 这两个人的军队在黑夜当中就相遇了。 嗯， 根本搞不清楚对方是谁，还以为是敌人啊。 哎呀， 哇，当场两边就打起来，打的是戚继光大战司马光。 等一下等一下，戚继光在明朝、 哎、 司马光在宋朝、哦、你拜托，两个人怎么可能大战嘛。 所以的、啊、这就是打得莫名其妙，一塌糊涂啊、 哦、 黑暗当中啊，两方人马一片混战，终于天慢慢亮起来了。这时候吕布才看到对方的首领 就是满脸都缠了纱布的军师陈功先生。 好惨啊， 吕布当场就大叫一声说，啊，被耍了。他赶快整理所有的这个剩下的部队，急忙要奔回徐州去。他呀不要奔回徐州去还好，一回去呢， 你干嘛啦， 连徐州都没有了。他抬头一看，只看到徐州满城墙上面都已经插满了曹操的大旗呀，只剩下一个陈规老先生还站在徐州城的城墙上的傻笑。 老先生为什么傻笑呢？ 老间谍陈规他并不是真的在傻笑，他是因为啊趁着黑暗当中呢，把吕布留下来的这一座徐州城直接就献给了曹操，现在是高兴的在那边笑得颜面神经都麻痹了。 哎呦，这吕布啊喘呼呼的在萧关跟徐州之间啊冲过来又冲过去，哇，累得像条狗一样哦。他正在捶胸顿足的时候啊，没有想到啊，整个徐州其他所有城池的守将啊，宋宪啊，魏续啊，其他所有这些人通通来了。哇，吕布叫了一声啊，当场吓趴脱臼，你们不是在守城吗？怎么都来了？ 他们全部都举起手来很严肃的报告吕布将军说，因为陈登通通都跑来通知我们说你这边很危急，叫我们立刻赶过来救你。 白痴啊，我说吕布啊当场蹦的一声哇跌坐在地上。 可怜的吕布被陈氏间谍父子党给设计了，弄得是死伤连连，一夕之间就失去了萧关、徐州还有大部分的城池。他清点了一番，发现只剩下最后一个根据地夏培城。 吕布被曹操困在夏培城里啊，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啊，这曹操啊带来的粮食都快吃光了。曹操啊开始担心起这个后方啊兖州的老家。这兖州啊北有强敌袁绍，南有荆州的刘表、张绣的联合部队，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啊曹操想了想，他兴起了退兵的念头。 哦，粮食耗费的太厉害，而且他这个很怕重演以前的噩梦啊，前面在僵持，后方竟然被偷袭了。 这个时候啊就有人劝曹操，他说，主公你自己不是说过吗？ 说过什么？ 累不会死人，爽才会死人。 又是这一句啊。 现在啊好不容易这吕布的气势啊已经衰竭了，你只要再累一点点，趁机会啊死攻猛打，一定可以把这个吕布给消灭的。哇，这曹操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啊，头号的谋士郭嘉就笑着说，我有一条计策，这条计策的威力绝对胜过20万大军哦，可以立刻攻破夏培城，消灭吕布。 曹操自从在迎奉了汉献帝之后，手气变得越来越顺，他连连收服刘备，打垮袁术，再把吕布逼到了夏培城这一个最后的角落。面对曹操这样的强敌，吕布还有机会绝地大反攻吗？而徐州这块土地身世真是堪怜，遭受了20万人的大屠杀之后，从陶谦手里让给了刘备，又被吕布鸠占鹊巢，接下来再经历了曹操的分化、袁术的攻打以及陈氏父子情报大作战，在种种现实的考验之下，政治人物之间的情谊显得无比的脆弱，而政治人物的意志却又如此的顽强。诡谲多变的徐州风云之后，到底还有谁能够依旧挺立呢？